黑二一开始听到外头的动静，还以为乔家来了，本来正在害怕，直到看见郭林，竟然还松了一口气。 原来是警察， 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把我们警察当回事啊。 警察同志，这么大的阵仗是要干嘛？ 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，跟我回局里一趟。 你说去就去，你别欺负我这种良民不懂法，要抓我得有逮捕令吧？ 只是要求你协助调查，还请你配合一下。 配合？哎呀，配合啊，配合当然可以，不过警官，你也得稍微配合一下我。我这澡才洗了一半，怎么都得等我把澡洗完吧。 黑二给了门口的人一个眼神，包间的门立刻就关上了。黑二转身从小弟的手上接过烟，抽了两口，一脸嚣张地靠在边上。 我认得你。 是吗？ 之前我哥狠狠教训过一顿的那个警察，就是你。 在警局的时候，他就觉得郭林有些眼熟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太害怕，一时没想起来。刚才郭林穿着警服进来，他突然就想起来了，这就是上次被乔家在小巷子里揍过一顿的警察。郭林一抬眼， 我再说一遍，跟我回局里协助调查。 等我洗完。我操！ 二少爷！ 黑二一句话没说完，就被郭林一脚踹到旁边的澡池里。所有人眼看着黑二狼狈地从水里爬起来，想上前去扶人，却停止于接下来郭林的动作。他把枪掏出来了，直直地抵着黑二的额头。这是几天之内黑二第二次被人用枪顶着头。他顾不上自己身上唯一围着的毛巾就这么掉在池子里，浑身透着冷意，看着郭林表情很冷静地打开保险。 二少爷，我现在开枪，回头至少可以写出十份报告来合理解释你的死亡。 他说完身子往下俯。 你要不要试试？ 郭林从来不是个好脾气的人，尤其对着黑二这样的人，耐性会比平时还要差得多。黑二自己都分不清楚他哆嗦是因为觉得冷，还是郭林的样子让他心里发慌。他强自镇定地咽了口唾。 你是警察，你不敢。 拿着枪的警官只是很轻地笑笑，枪沿着黑二的脑门一直下移到他还泡在水里的下半身。 你听说过走火吗？ 走火两个字说得很慢，郭林的手指甚至有扣动扳机的趋势。 我相信这个屋子里边一定有人带枪，二少爷，我是穿着制服来的。 郭林提醒黑二，他现在是在执勤时间。郭林笃定的语气让黑二脸色惨白的跟纸一样。他既然知道乔家会报仇，不可能不带着家伙防身。郭林也是看透了这一点，视线环顾一周，停顿在一个手背在后面的小混混身上。他冷笑着哼了一声，回过头，手上的枪往前又顶了一下。 你是穿了衣服跟我走，还是就这副模样跟我出去呢？ 二少爷。 旁边的人都被吓傻了，没人敢往前，也没人敢出手。郭林手很稳。 黑二，考虑好了吗？ 是，让我穿上衣服。 郭林这才放下枪，一伸手把黑二从水池里拖上来扔在边上。 快点。 黑二狼狈地从旁边抓过自己的衣服，匆匆忙忙地套上。因为全身都是湿的，穿的时候特别费劲。郭林始终带着冷笑地在旁边看着。等黑二好不容易穿上衣服，他一把将人推出包间。等俩人出了洗浴中心，黑二才发觉郭林竟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门口站了三四个穿着制服的刑警。 真是可惜了。 郭林在他背后语气很轻地感慨了一句，眼神却冷得让黑二心里发寒。在俩人快要走到警车跟前的时候，郭林掏出手铐，直接把黑二铐上，在对方错愕的眼神中挑起眉角。 黑二，刚才只要你敢反抗，我真的会开枪。 郭林其实是带着逮捕令的，他只是故意没拿出来。 黑二这辈子没听过这么让他害怕的一句话，他整个人傻了一样的被其中一个警察推了一把进到车里。一直到车开动了，他看着窗外站着的郭林，还是一脸的不可思议。乔家竟然连这种人都敢打。郭林抓黑二的罪名是非法买卖枪支，他抓了个黑二手底下的小混混做人证，指认之前某起抢劫案的武器是从黑二手里购买的。黑二一个星期就出入两趟局里，连耿伟都收到了消息跑来凑热闹。 哎，我说你什么情况啊？当初说要放的是你，要抓的还是你，现在人抓回来了，你又跟我说要放人，你这是闲得慌。 你又不是我们这组的，别管闲事。 郭林心情不怎么样，把耿伟赶出去。他一边交代其他同事先把黑二押进审讯室，一边去找沈军。沈军办公室还有人，在郭林进门之后，原本背对着他的男人回过头。郭林觉得有些眼熟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沈军似乎也无意介绍，他抬头看着郭林。 什么事儿？ 黑二抓回来了。 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，沈军提不起兴致地应付了一声，然后发觉郭林似乎无意出去。 还有事儿？ 那个， 郭林看了一眼旁边坐着的男人，语气有点犹豫。沈军皱了一下眉，意识到他顾虑什么之后，摆了摆手。 没事儿，你照说吧。 关于黑二，我还是想放。 我也想放，我他妈的还想把监狱里的所有人都给放了。你以为这是你家啊？想干嘛干嘛，抓了放，放了抓，你吃饱撑着了是吧？不搭理你还玩上瘾了，你这是想学七擒七纵是怎么着？ 郭林自打进来就知道会挨骂，沈军在那边骂他也不吭声，倒是旁边坐着的那个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等沈军骂得差不多了，郭林才开口。 我抓黑二是为了保护一个线人，放他是为了案子。 不是第一次在郭林这里听到这个理由，沈军皱起眉。 线人？你这个线人到底是什么人？ 案子没结束，我不能说。 郭林，你别玩火自焚，这些事儿你回头要是交代不清楚，停职调查都是小的，到时候谁都保不住你。 缉毒组里就没有一个是小案子，也不存在小事儿。郭林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回头这烂摊子谁也收拾不了。沈军说的这些郭林心里很明白，但是黑二他不得不抓，抓完了也不得不放。 头儿，我有信心能够通过黑二抓到陈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突然提到陈玄这个名字，旁边本来围观的男人脸色一变。他跟沈军彼此看了一眼，视线同时落在郭林身上。 你能抓到陈玄？ 啊，陈玄跟黑狗交易失败，损失了这么大一笔货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只要我们扔个饵，让陈玄再次露面并不困难。毕竟对方是通缉榜上的人，到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，我们都可以抓人。 那你凭什么确定陈玄一定会露面？刚丢了货，又惊动了警方。依陈玄这种人多疑的性格，恐怕不知道会找个什么地方躲起来避风头。你哪来的自信一定能把陈玄调出来？ 我有办法。 郭林这四个字掷地有声。这下沈军也不说话了，他跟坐着的男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半天之后烦躁地挥了一下手。 哎，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，上回的事还没跟你算，又给我搞出一堆麻烦，赶紧滚出去，别让我看见你。 说完沈军坐下，等郭林出去了，他看着旁边的人。 你怎么看？ 事实无妨。你手下的人看着不错。 少打主意，门都没有。